助念之意义与规矩。李炳南老居士讲述，台中莲社成立念佛团讲话，弟子严彩云敬记。问答篇。问：未皈依佛教的人，有实行八德，不犯十恶，像这样人临终有可能去到西方吗？答：此等善人只能升天，享受有限度之假乐，绝不能往生西方。不种如是因，悉结如是果，何能讲得通？问：临命终时，全家能不哭泣，一意念佛，故知最有利益。别世以后，49天念佛以外，要诵什么经为利王者？再请问，头七至满七要用什么方法超度好？答：不必多生分别，既是净宗学人，只诵六字洪名便极妥善。问：据说命终后8小时方可移动，设若精通念佛之辈，命终后即随佛往生，何必再等8小时方可移动，其理若何？答：众生命根系第8识，投胎先来，死时后去， 于时舍时，即现死相，然实非真死， 经医学界已有证明。在现死相之8小时内，谁能知其第8识何时死去？ 此为测万全起见而取此法。 赤中精良一书内详。问：念佛人多拜神，会障碍临终的往生吗？答：佛法平等，六道普度，贵在三轮体空，不落印象，此等修者虽与神常接触，并无影响。初学之人常落神之印象，即是种子，若到临终忽起现行，则生障碍矣。孔子曰： 敬鬼神而远之， 礼可尊也。问： 有一位莲友每日勤恳念佛， 临终亦有善友助念，一定是往生。 7日中未造功德，尚能得到否？ 答：漏落人天可增福慧，以生极乐，莲花早开，品味高超，善因善缘，具有增上之功，并不唐捐之礼。问：弟子曾一度思维，假使人在临终时心有念佛，可是盼望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念佛的心变质了，只想阿弥陀佛会来接引，我想定不能往生，是吗？答：心中起念佛名， 与享佛前来接引，两不妨碍，皆是心在一佛，不过一名一色而已。 念佛为求见佛， 见佛为求往生，念佛为行，求生为愿，此为净之正旨，非为歧路。经云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。可知念意并不变质。 问：亡者生时自己不念佛，但靠他人助念，在八点钟内 未知可能往生， 请示。答：此需认清，助念者助临终之生人念佛也， 彼人死去与念， 一名助念者，是亡人生前念佛，在十二小时内 或神识未去， 助之舍命最后正念耳。彼不知念佛者，临终若请助念，须先简说助念之理，使其生性自念，我从助之，亦能得益。若不信者，彼以命中 与之念佛， 不过消罪助超而已，往生则无其分。 问：修净土法之者，平时持名能正念，但是至临终时， 因四大分散时之苦痛难提正念，未知此种人是否也能往昔。 答：经云，其人临命终时，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 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细味经义，可以了然。若临终难提正念，便是颠倒，恐生障碍矣。 问：临终助念为敬业行者生息一大助缘，昔每以业障有种种障碍发生，思举其较大而难决定两劫，请教高明。 一、病人平日颇有修学，亦有求生西方之心，病时且得善友开导，但犹有恋世之心，不欲为其助念，乃至闻佛号及引庆声，反生恶感。若暂停助念，恐误时机；若人勉为助念，又恐病人转生烦恼，乃至引起其眷属之借此反对， 于事无补。 二、病人系患传染病， 助念连有被传染之余， 亦难有两全之法，拨感踌躇。 答：凡学佛者必须行解相应，净宗学人三要虽无解字，然非觉不须解。解去颠倒，性是坚固，假如有根气厚者， 不解而能真性不移， 亦不至临终迷恋眷属及世乐，此必在平时善有熏习，方有成故。得往生者，故在自己苦功，无障亦是速生修力，速生不可知，临终反佛法者， 皆惑业之现行，过在今生，但口唱佛，心不改过，或不断不服，业力使然，无可如何，此其一也。 患传染病， 他人不肯来助，便少善缘，然今日有念佛唱篇，可使听之， 但能不起分别， 了空色不二， 借他引起正念， 亦是补救之法，此其二也。经训：正住双修，正者持名，住者改恶向善，断惑伏惑，自不如法，即是业障，且坚不幸， 有障不消， 世道临头，难为利矣。问：净宗行人 未至一心， 而信愿坚固，灵命忠实，如无人助念， 是否得生？ 答： 未至一心， 必以不失正念为警觉，信愿坚固，再加习惯成熟， 万事来临， 自然先起佛念应之， 即谓之熟。 熟亦有大力量，若至命中凡有痛苦，则以所熟之佛应之，无人助念亦可往生。助念者，助命中之人起正念也，即正念熟习， 无助亦有八分把握。 问：我遇到病苦的时候，时时想念佛，病严重时还会念佛，到了后来心里昏昏沉沉，不清楚就不会念佛，但心内没有其他欲念及眷属等诸念头，像这种情形，若死去能够往生吗？答：不起欲念，亦无眷属等念，足见平素功夫，小有得力。 至于昏沉， 亦是普通现象，应知此事寿命未尽，八十不去之际，若八十去际， 再进昏沉， 便转中阴， 中阴生出， 往生杳茫矣。问： 若人未得一心不乱， 可是心中只有阿弥陀佛，事理亦然，但人命无常，何时西方弥陀及圣众来接引，皆乐意随之往生而去，心存如此，若当弃绝，能往生否？答：果能心中只有阿弥陀佛，事理亦然，便是净念不失。又云：何时来接，皆乐意随之往生，此事愿力坚固，正合条件，有此二者，可云心不颠倒，能得往生。问：念佛不吃素，临终能得往西方否？答：有助念者可以往生，还是练习吃素好，不结冤孽债，临终无障碍。若是不能，宜吃五尽肉。问： 念佛到临终重病时， 痛苦非常，不得念佛，这能往生否？答：临终之时， 最为要紧，不能念佛，即是颠倒，何能往生？此计可请同道助念，方能稳当。问： 平素按时念佛， 并不间断，可是如果在半路上遇到灾难，假使被汽车撞死，并无念佛，这样能往生否？答：念佛有德之人，似无此等奇祸。 为防万一起见， 平素宜练习第一念先念佛之法。何谓第一念？即凡用心工作之时，至完毕时，初患之念，即睡醒时初起之念等，皆为第一念。宜先念佛号，习成自然。倘被汽车撞死，神识促惊，昏梦扶助，待至中阴生现，精定念起，若仗素习第一念先念佛之力量，此中阴生亦能往生也。问： 念佛未受五戒，未断淫欲， 能得往生否？答： 虽未受五戒，能自动戒杀戒邪淫， 信愿行具足，可得往生，因能待业往生故，但仍已在可能范围内尽力戒免几分为更佳。问：三毒能戒贪吃，为嗔恚不能忍，亦得往生否？答：能得往生，理由同前，唯宜时时练习忍耐，以免临终遇有恶缘，触心生嗔。莫忘一生修行，临终之时，逝者以福驱蚊，勿触其面，随生嗔心，应堕蛇身，可为阴见。问：自生念佛，家中人对于宇宙人生另有观念，每逢念佛听经之时，长寿阻挠，临终之际得往生否？答：家人有障碍，当系宿生业缘，宜平心静气，善巧化导，不可声称。一面在末道佛菩萨加批，久必批化。 佛为度一个众生， 不惜多劫受苦，正宜效法。如此转障碍而成助缘，有何惧乎？问：平时念佛需一心称念，方能感应道交，若临终时神识无主，虽能念佛，但若不能做到专一时，是否有碍往生？答：果能平素念佛得力，临终自可做主，倘不能专一，只要不失正念，无碍往生。问：人命终时，子孙悲惨，两眼流泪，但不出声，有否障碍？答：不令病人见到，无妨。问：阿弥陀经上说，人临命终时，若能念佛一日乃至七日，念至一心不乱，即可能闻佛接引，然身为病苦所逼，不能出声正念， 甚至心念能力不足，变成一佛想佛，亦可能蒙佛垂慈接引佛。答：客期七日，乃指平素健康之时，非为临命终时。果至命终，寸轨难待，何能七日？临命终时，若能忆佛想佛，便是心不颠倒，定感佛现。否则，纵能口念而心不在佛，亦属唐捐。 问：净土法门贵在念佛求生净土，如念阿弥陀佛，即佛来接引，往生西方净土；念药师佛，东方佛来接引，往生东方净土。但是有的人没有念佛，全念大悲咒，如念佛一样，口念耳闻，执持此念，此人命中谁来接引，往生何处？求大德指示。 答：念弥陀，弥陀佛来引，而《弥陀经》有此记载；念药师，药师佛来迎，《药师经》无此记载；念大悲咒，有大悲咒之功德。至于往生何处，须仗愿力。如无愿力，恐仅断几分货而不生东西两佛土。古德云：往生与否，全在信愿之有无。故知无愿不生东与西土也。 问：一，在家修行居士，任何精修与否，当临终时，是否总逃不了病字？ 二，又在家精修大居士，临终与出家高僧圆寂来教，神色有无差别？ 三，在家修行居士需修何宗功夫及多少时间，临终时方能瑞相异俗？ 答：此问三段。一，地贤大师、太虚大师出家高僧也，圆寂以前皆是病苦。宋王龙书在家居士也，身力念佛而终，有病无病与出家在家无关。 二，此但论功夫如何，亦不在出家在家也。 三，佛法普及群生，弟子虽有出家在家之别，在修法一道，只论根器，任人选择，并未限制出家修何法门，在家修何法门。至云时间瑞相，岂能预期？此全在乎情惰之作，顿见之机。如同一株树，其所开花，其所熟果，尚不能在一时也。 问：生而聋者，其临命中，当旁人为他念佛，是否能得利益？ 答：盲聋喑哑，八难之一，障碍受佛法也。但佛法不可思议，能得灭罪之力。 如平素借其眼根，教以念佛，于善巧方便中，能使之往生之意。临终时悬佛像，焚旃檀，由其眼鼻二根引起正念，或亦能获特别益处。问：人若往生西方，其子孙代其诵经做功德，是往生人得去，或子孙得去？答：往生者莲品增高，子孙尽孝，而又奉信佛，亦有莫大之功德。如为人子者，父母旅行，或为其御车，或为其播粥，其父母俭劳是利益之果，子孙行孝是利益之因，有因终得其果也。问：佛经云，信愿行得生彼国，可是世俗的不良嗜好不能痛改，是否可以往生西方？答：信愿行之行字，指正住二行。正行是弘明善根正因，助行是众善福德助缘，如鸟双翼，缺一难飞。今有明训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有过不改，自是少福德而乏助缘，为行缺其一，而三资粮显然不备，何得圆满结果？且嗜好存心，临终亦起障碍。问：临命终时，有魔化身为弥陀来诱引往生的人，不知真的弥陀像，有什么特相为凭，才不会误往生之大事？答：此不必虑，果平素心缘弥陀，临终正念人是弥陀，绝无魔境。所谓如是因，如是果。若常时杂修不专，心多攀缘，临终失去正念，便无把握矣。然至此时，刹那之短，虽知恶境，何数许尔逗留而不去耶？所以临终助念为不可少之一举。问：阿弥陀佛发48愿，其中有至心发愿欲生我国者，时生念我名号，是诸众生若不得生我国者，我誓不成佛等句。若果如此，则罪大恶极之人，是否亦仅念时生名号便可往生？又这时生佛号是在人生过程中任何时期念之即可，亦或留待命终时始念？答：大恶之人，素生有大善根者，可得往生；以无善根，绝不能至心发愿也。时念往生，是指其果，重在临终之时。然平素时生，亦是因重，藏在80田中，欲缘自然起现行，但不知在几生几劫耳。问： 临终念佛若不能定心时，是否说往生无望？ 答： 临终刹那最为吃紧，经云心不颠倒即得往生。不能定心，但能不失正念，亦有往生之望。 问：信愿行三资粮具足，但是要仅在临命终时一刹那间念头。如若水火灾厄或被车砸死，这种无可预备念佛，这样的惨死能往生否？ 答：念到熟时，自然脱口而出。常见世人遇有痛苦，则能呼天呼娘，而况习俗之佛号乎？纵口不能念，而心中分明，是更叫口诵有力也。 问：念佛后一定要念回向文吗？我想临命终时，八苦交煎，四大分散，神识昏沉，恐怕不能念，未知如何？ 答：回向文乃平素所发之一种愿力，临终不须自念，彼时只净念相继，信愿行三者即具足矣。 问：修净业之人临终要正念现前，即能往生西方，假使横祸或疾病，心神散乱，要怎样呢？ 答：临终正念分明，全在平素修持有德。果有得已，虽遇横祸，获得疾病，心神亦不散乱，而防备万一，所以有助念团之组织。 问：家人现在做杀业生活，今虽已念佛，但又不能改业，到临命终时可能往生佛，有影响家族佛？ 答：念佛之人绝不可再做杀生职业，不能因临时之生命牵害永久之慧命。若家中人引此业者，亦劝其改，一时办不到，也需慢慢设法，以求达到改业为事。在未改业前，可代为念佛忏悔。若自己不做种种之杀，无碍往生，共业共受，各业各受。 问：五人八十田中既被十法界种子，且也具熟，待外缘引发，觉生现行，资舍若有大善人，终身信奉基督，念念不入地狱，求进天堂， 因该人时田中既无 十恶种子，将来临终自无地狱现行，然而没有天堂，没有上帝， 阿弥陀佛可否怜他而引往西方？ 答：撒豆种而呼生瓜，理讲不通。生息条件须具信愿行三种要素，如缺其一，便不感应。佛虽慈悲，彼人无怨， 道既不交，何能接引？ 问：五师叔公他平日念佛，勇猛精通，功恨高升，但到临终时，他父母均在他面前哭泣，是甚悲哀，未知如此何佛往生？ 答：如正念不乱，无碍往生，但遇此环境而能不乱者，非有真实功夫不能做到。 问：一般渔夫渔妇但能念佛，并无愿力，此等之人临终得生西佛？ 答：并无求生西方之心，只恐仅得福报耳。 问：平素念佛虽然有恒，至临终自生门笼，且亦未得助念，能往生否？ 答： 门笼即是昏沉， 临终得生要在正念分明， 预防昏沉， 仍是助念稳当，而家庭佛化亦是助念之先决条件。 问：其实要用法器否？ 答：用引磬木鱼，不但声调整齐，且是法器，有静心之用。唯有大德主张余音重浊，磬声清越，故有专取机引磬者，亦有为视病者好恶，如喜听余磬，亦不妨磬于病用。 问：助念要分几次？始终要多少时间适宜？ 答：每次念一小时，即宜换班。盖助念不同自修，必须出声，使病者听到。如时间过久，恐声嘶懈怠，应乖调和，则造脚矣。 问：助念时是在生命危笃，或是往生后实行？ 往生后最少几小时以内有应？ 答：助念者助病人之念佛也，自意生前行之，但气绝以后，神识未必即去，故主张继续助念，能至24小时佛声不断，方测万全。 问：但是功夫不能如愿，听说往生净土到临终时候，神识必由顶门而出，先开顶门，常常学习，到临终之时有熟路可寻，我们一无所知，请老师慈悲指示。 答：先开顶门，密宗进门有此一法，应知虽则开顶，久而不修，顶门再闭，修法时三密其资，倘有事扰，必将法声收起，观想持咒，具有次第，极不简单，未若持名单刀直入耳。 学佛要从缘解，诸法自能融通，不必起宣智心，不可起侥幸心，否则法法皆妙， 焉能全修？倘能念至临终佛阶，何愁顶门不开？既能见佛随佛已，岂须再问我从何门而出耶？